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前门东大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欠佳，登山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3度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寒冷。今天光照一般，空气质量不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各位听众新年好，我是袁一。接下来请欣赏由我为您带来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今天为你带来英雄也有迟暮时，金刚狼与 Johnny Cash。 金刚狼三殊死一战是金刚狼系列的完结篇，也是众多同类漫威电影当中不那么超级英雄的一部。尽管狼叔休·杰克曼亲口说过这部电影独立于前作，恐怕也仅仅是一个建议，该结束的终归还是要结束。休·杰克曼在2000年因为偶然的机会在 X 战警当中扮演金刚狼，并在之后的18年里连续9次扮演这个角色，似乎已经成为了金刚狼的代名词。金刚狼三是杰克曼饰演的金刚狼以及帕特里克·斯图尔特饰演的 X 教授等一众相关角色的最后一次出场，这同样意味着 X 战警系列开始进入尾声阶段。正如电影的另外一个艺名《木狼寻香》，病毒使年迈的金刚狼自愈因子逐渐消耗殆尽，最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而死。影片在情感基调上不像前作那样热血激昂，悲情和告别贯穿全程，但人物刻画因而摆脱了前作的套路而变得更加丰满。正是如此，这第三部才在观众对超级英雄电影普遍审美疲劳的情况下收获了更多的惊喜和称赞，尤其是路人粉这一观众群体。 It's not the same as it was. Mutants. They're gone now. I hurt myself today. 具有快速自愈能力而刀枪不入的金刚狼，经历过太多生命的消散，没有疼痛来刺破麻木，对他来说 活着成了一种孤独的煎熬，而死亡或许是一种恩赐，在观众看来更像是一次成长修行的圆满。而《金刚狼三》预告片的背景音乐 Hurt 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Someone come along. Someone has come along. I am still right here. And you could have it all. My empire. 美国乡村传奇 Johnny Cash 发表于2003年，翻唱自 Nine Inch Nails 的原作。 Johnny Cash 1932年出生，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在全球卖出唱片超过9000万张。他的风格从乡村到摇滚、山地摇滚、蓝调、民谣和福音都有涉猎，这使得他罕见的同时入选乡村摇滚福音音乐的名人堂。Johnny Cash 是以深沉平静的男低音著称，尤其是他音乐生涯后期的 American Recordings 系列专辑，除了自己创作的部分，还翻唱了诸多同时代的经典作品，比如 Leonard Cohen 的 Bird on a Wire， Tom Petty 的 Southern Accents 等等。最著名的就莫过于 Cash 在专辑 American Recordings 第四章 The Man Comes Around 当中翻唱的这首美国工业金属乐队 Nine Inch Nails Hurt， 我们来听听原版吧。Rails 主唱 Trent Reznor 被问及能否授权 Cash 来翻唱 Hurt 这首歌的时候， Reznor 感到无比荣幸，但又担心这会成为名不副实的商业噱头。而在他看到 Cash 版的 MV 之后，表示泪流满面，沉默，起着鸡皮疙瘩，同时又感叹到好像失去了女朋友，因为那首歌不再属于我了。他重新诠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传奇，但歌曲本身一样纯洁，这让我开始思考音乐是一种多么强大的艺术形式。说起 Hurt 的 MV， 它也是在 MV 史上留名的一部佳作，用蒙太奇的手法回顾了 Cash 的一生，也是 Cash 留下的最后影像资料。 MV 获得2004年格莱美与 CMA 最佳短片音乐录影带，2003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6项提名，2011年则被 NME 评为史上最佳音乐录影带第一。 MV 拍摄于2003年2月 Johnny Cash 的家里，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出 Cash 老态尽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声音也开始颤抖。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美，但不得不承认 Cash 真的老了。 MV 拍摄完毕3个月之后，他的妻子 June Carter Cash 离世。遵循着妻子的遗言， Johnny Cash 在生命的最后4个月录制了60多首歌，并且在9月份去世。这些遗作收录于 American Recording 第5章，在2006年发表，而这一系列至今已经出到了第6章。 Hurt MV 当中透露出 Johnny Cash 深深的忧愁和忏悔，他当时的心境和镜头下灰白鬓角蹒跚前行的金刚狼高度统一。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American Recording 系列。作为这个系列专辑的第4章， 这张专辑秉承了前三作一贯的极简主义，绝大数歌曲只有人声和原声吉他。 American 系列诞生的时候，金牌制作人 Sam Phillips 认为他的声音不适合华丽繁复的编曲，建议将一切从简处理。这个举措需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 Johnny Cash 声音低沉，起伏不大，如果人声放在歌曲的主要地位，可能会侵吞掉所有其他元素，让歌曲的格局变得死气沉沉。不过好在事实证明 Sam 是正确的， American Accordion 一面世便得到了媒体的一致好评。让反对者没有想到的一点是， Johnny Cash 沉着镇定的嗓音和歌曲原版固化印象形成了戏剧性，人们愿意耐心地去听乡村传奇独特的嗓音和他们喜爱的歌曲之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可以说 American Recordings 系列更像是一位曾经的叛逆先锋，在暮年坐下来彻底放松，用更年轻的语言和年轻人来一场亲切坦诚的心灵谈话。而抛开顾虑选择大量晚辈的作品，则打破了 Johnny Cash 万年不变的那一身古板形象。制作人 Rick Rubin 鼓励 Cash， 如果他有任何想唱的歌，就尽量多的放到第四章当中，因为可能不会有下一章了。于是第四章 The Man Comes Around 就有了现在这17首歌。 Rick 说的没有错，第四章确实成了 Johnny Cash 的绝唱，而 Cash 也像是有备而来，很多歌曲所表现出来的安详更像是对于世界的最后一言。除了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跟各位分享到的 Hurt 这首歌，还有接下来的这首也值得注意。 There are places I'll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ve loved them all.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There is no one compares with you, and these memories lose their meaning when I think of love as something new. Though I know I'll never lose 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ent before.I know I'll often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ent before. I know I'll often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 more. 翻唱自 The Beatles 第六张专辑 Rubber Soul 的 In My Life 是这张专辑中的另一个高亮作品，是列侬和保罗为了纪念意外亡故的披头士早期成员 Stored 创作的。 如果说披头士版是年少时的真情告白，对未来的自信承诺，那么 Johnny Cash 的演绎则是坐在床头对过往的慢慢思念。质朴安详的吉他不同于其他疲于炫技转音的翻唱， Cash 将作品挖掘出更多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切都和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沧桑人生密不可分。如果要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秉承极简的改版，将原版当中 George Martin 快放的钢琴间奏彻底改掉了，而那段钢琴确实是歌曲至少50%的灵魂所在。另外一首来自 Simon featuring Garfunkel 的代表作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Cash 的气质和这支二重唱组合的清亮细腻截然不同，不加入了 Fiona Apple 的和声，让立体感丰富起来。 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Oh, when times get rough and friends just can't be 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ll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Sail on, silver girl, sail on by, your time has come to shine, all your dreams are on their way, see how they shine. 宏观视角下， Johnny Cash 晚年的作品不存在任何突破，你可以说他不思进取，墨守成规，但 Cash 或许只想把 American 系列当成是回忆录来聊聊过去，感慨一下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他的人生已经近乎是一部音乐长诗了。 在《金刚狼三》结束时响起的片尾曲 The Man Comes Around， 同属于专辑 American Recording 第四章，写于专辑发行几年前，在第四张专辑中经过修改之后也正式发表，同时也是专辑中唯一一首 Cash 独立完成的创作。歌词中暗含大量圣经的典故，依旧是关于忏悔和救赎的宗教内涵，承接起了结局斜放的 X 十字架。 And I heard as it were the noise of thunder, one of the four beasts saying, Come and see. And I saw, and behold, a white horse. 你可以带着电影的画面在音乐中回顾一下 The man comes around. There's a man going round taking names, and he decides who to free and who to blame. Everybody won't be treated all the same. There'll be a golden ladder reaching down when the man comes around. The hairs on your arm will stand up at the terror in each sip and in each sup. Will you partake of that last offered cup or disappear into the potter's ground when the man comes around? Hear the trumpets, hear the pipers, 100 million angels singing, multitudes are marching to the big kettle drum, voices calling, voices crying, some are born and some are dying, it's Alpha and Omega's kingdom come, and the whirlwind is in the thorn tree, the virgins are all trimming their wigs, the whirlwind is in the thorn tree, it's hard for thee to kick against the pricks, till Armageddon, no shalom, no shalom, then the father hen will call his chickens home, the wise men will bow down before the throne, and at his feet they'll cast their golden crowns. When the man comes around, whoever is unjust, let him be unjust still. Whoever is righteous, let him be righteous still. Whoever is filthy, let him be filthy still. Listen to the words long written down. When the man comes around. Hear the trumpets, hear the pipers. 100 million angels singing. Multitudes are marching to the big kettle drum. Voices calling, voices crying. Some are born and some are dying. It's Alpha and Omega's kingdom come. And the whirlwind is in the thorn tree. The virgins are all trimming their wicks. The whirlwind is in the thorn tree. It's hard for thee to kick against the pricks. In measured 100 weight and penny pound, when the man comes around. 从 Heard 到 The Man Comes Around， 这些饱经风霜的歌曲就好像是 Johnny Cash 专门回到人间为金刚狼三量身定制的。两个人的境遇是那么的相似，如果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一定会惺惺相惜。无论是 Logan 还是 Johnny Cash， 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记录并且告别自己的人生，何尝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呢？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是袁一，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更多精彩节目。 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嘿，我知道。